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四课，谈一谈有关邮政的说法。 Today, let's learn lesson 14, postal service. 在前两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一些购物的说法。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d like a cabbage and 2 pounds of potatoes. Okay. Here you are. How much is a pound of tomatoes? $1.50. Okay. I'll take 1 pound of them. All right. Anything else? No, that's all. How much do I owe you? The total is $60.20.Please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Okay. Here you are, $10. Thank you. Here's your change. By the way,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Take the lift down to the second floor. When you come out of the lift, turn left. Mm-hmm. It's the second door on your right. Okay, thanks a lot. You're welcome.在对话中，我们听到了一些有关购物的表达方法，例如 I'd like a cabbage and 2 pounds of potatoes. How much is a pound of tomatoes? How much do I owe you? Please pay for these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您都能够灵活应用了吗？对话中的顾客最后问收款员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post office? 您能告诉我去邮局怎么走吗？好，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在邮局里要用到的一些句子。要想说我想寄封航空信到中国就是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把信寄到某地，用英语说就是 send this letter to 加地点。By airmail, 意思是通过航空邮寄。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顾客可能会问，寄往中国的航空邮件需要多长时间？邮局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 Airmail to China takes about 7 days. 寄往中国的航空邮件需要7天左右。 Airmail to China takes about 7 days. Airmail to China takes about 7 days. 在购买邮品时，我们可以说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我想买些邮票和明信片。Stamp, S-T-A-M-P, stamp, 邮票。Postcard, P-O-S-T-C-A-R-D, postcard.明信片。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顾客可能还会问，往英国寄一张明信片要多少钱？ How much is the postage for this postcard to the UK? Postage, P-O-S-T-A-G-E, postage, 指的是邮资。 How much is the postage for this postcard to the UK? How much is the postage for this postcard to the UK?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这里办理传真业务吗？传真业务是 fax service.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好，咱们试着把这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Here you are. How much is the postage for this postcard to the UK? 80 cents, please.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How long does it take? Airmail to China takes about 7 days.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Yes, it is. 我们再来做一遍。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Here you are. How much is the postage for this postcard to the UK? 80 cents, please.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How long does it take? Airmail to China takes about 7 days.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Yes, it is.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如果您想发一份电报，该怎么说呢？ I'll send a telegram to a friend of mine in Britain. 我要给英国的一个朋友发一份电报。Send a telegram to somebody， 意思是给某人发电报。A friend of mine， 解释为我的一个朋友。 Send a telegram to a friend of mine.I'll send a telegram to a friend of mine in Britain. 如果您想电汇一笔钱，但站错了窗口，工作人员会这样告诉您。 You can send this money order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at the next window. 你可以在下一个窗口用电汇寄这笔钱。Telegraphic transfer, 电汇。At the next window, 在下一个窗口。 Send this money order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You can send this money order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at the next window.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d like to have this money order cashed. 我想兑现这张邮政汇票。Have this money order cashed. 兑现这张邮政汇票。 Have this money order cashed.I'd like to have this money order cashed. 若是您想向工作人员要张收据，则可以说 Could I have a receipt for this, please? 请给我开张收条好吗？ Receipt, R-E-C-E-I-P-T, receipt 是收据的意思。请注意 receipt 一词中的 P 不发音。 Could I have a receipt for this, please?Could I have a receipt for this, please? 好，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本课中的主要内容。 Is fax service available here? 这里办理传真业务吗？ You can send this money order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at the next window. 你可以在下一个窗口用电汇寄这笔钱。本课中还有几个主要句型，请您掌握。 I'd like to buy some stamps and postcards. 我想买些邮票和明信片。 Could I have a receipt for this, please? 请给我开张收条好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辅音的发音。 Service. This. Z. Zoo. Please. Ts. Sense. Z. Sends. Postcards. Okay, till next time. Bye, everyon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见。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很高兴我们又在法语三百句节目中见面了。我是彭文娟。 Salut,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ça va bien?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十三课，这一课谈的是关于约会的一些表达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3, demander un rendez-vous.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Allô, c'est Mademoiselle Durand? Oui, c'est elle-même. Qui est dans l'appareil? C'est Monsieur Vincent. Je ne me sens pas bien ce matin. Qu'est-ce que vous avez? J'ai une forte fièvre et je tousse. Vous avez pris des médicaments? Oui, mais je ne peux pas aller au rendez-vous. Excusez-moi. 从上面的小对话中，我们知道如果不舒服，就应该及时去看医生，还要按时服药。另外，最后一句话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单词“约会”，用法语说就是 “rendez-vous”。 在这个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如果您想和谁见面，必须事先定一个约会，如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onsieur Simon. 我想和西蒙先生定一个约会。 J'aimerais 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就是我想。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quelqu'un 就是和某人定一个约会。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onsieur Simon.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onsieur Simon. 约会实际上就是约定一个时间。 Votre rendez-vous est à 9h du matin jeudi prochain. 您的约会时间是在下星期四上午9点钟。表示在几点钟可以用 are 加上时间。Jeudi prochain 意思是下星期四。 Votre rendez-vous est à 9h du matin jeudi prochain. Votre rendez-vous est à 9h du matin jeudi prochain. Hey Marc, 我们也约一下下次什么时候来录音好吗？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除星期二以外，我哪一天都可以来。我们重点要学习的就是句中的 sauf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除了。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定好的约会时间需要推迟，如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他想把他的约会从星期四改到星期五。这里的改到实际上就是推迟的意思，用 remettre 这个词来表达。的 are 这个词组表示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或者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我们也有可能遇到要取消约会的情况，所以这个表达法也很重要。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她没有打电话到办公室取消她的约会。取消约会就是 annuler un rendez-vous.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好，现在我们把这段内容连起来读一下。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onsieur Simon. Votre rendez-vous est à 9h du matin jeudi prochain.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我们再读一遍。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onsieur Simon. Votre rendez-vous est à 9h du matin jeudi prochain.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谈到如何取消约会，那么订约会的时候，当然也需要确信对方能不能赴约。您可以这样问他 Êtes-vous sûr de pouvoir venir? 您是不是一定能来 Être sû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意思是肯定能做某事。如果是这样一个句子，我肯定能在早上七点到达，就应该说 Je suis sûr de pouvoir arriver à 7h du matin. Êtes-vous sûr de pouvoir venir? Êtes-vous sûr de pouvoir venir? Hey Marc, 上次我们约好了见面，你怎么没去呢？ Je n'ai pas pu venir au rendez-vous parce que j'étais malade. 我没能赴约，因为我病了。 Venir au rendez-vous, 或者 aller au rendez-vous, 都是赴约的意思。Parce que, 意思是因为。 J'étais, 表示的是一种过去的状态。 Je n'ai pas pu venir au rendez-vous parce que j'étais malade.Je n'ai pas pu venir au rendez-vous parce que j'étais malade. 当您去朋友家做客时，别忘了最好先给他打一个电话。 Voulez-vous appeler avant de venir? Sinon, nous pourrions être absents. 您来以前，请先打个电话，否则我们可能不在家。Avant de 后面可接一个动词，意思就是在做什么之前。Nous pourrions.表示的是一种可能性。 Voulez-vous appeler avant de venir? Sinon, nous pourrions être absents. Voulez-vous appeler avant de venir? Sinon, nous pourrions être absents.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说定个日子或约个日子。下面看看用法语怎样来表达这个意思。 Fixons un jour pour aller faire des courses. 咱们就定个日子去买东西吧。Fixer un jour 就是定个日子，那么咱们定个日子就是 fixons un jour. Faire des courses 就是买东西的意思。 Fixons un jour pour aller faire des courses. Fixons un jour pour aller faire des courses. 据说有些法国人经常迟到，所以如果你请一位法国朋友做客，不妨请他早点来。 Venez un peu plus tôt si vous le pouvez.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稍微早点来。Un peu plus tôt 意思就是早一点。Si vous le pouvez 中的代词 le 代替的是前半句话。 Venez un peu plus tôt si vous le pouvez. Venez un peu plus tôt si vous le pouvez.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与 rendez-vous 有关的几个词组。定一个约会 ，avoir un rendez-vous。 J'aimerais avoir un rendez-vous avec M. Simon. 推迟约会 Remettre le rendez-vous. Il veut remettre son rendez-vous de jeudi à vendredi. 取消约会 Annuler le rendez-vous. Elle n'a pas appelé le bureau pour annuler son rendez-vous. 赴约 Venir au rendez-vous. Je n'ai pas pu venir au rendez-vous parce que j'étais malade. 下面再复习一下其他的几个词组。Sauf Je peux venir tous les jours sauf mardi. Être sû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Êtes-vous sûr de pouvoir venir? Avant de Voulez-vous appeler avant de venir? Sinon, nous pourrions être absents. 最后我们看一看本课出现的几个音标。 A, I, E, aimerait.Faire, E, N, en, rendez-vous, A, N, en, avant.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您可别忘了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哦。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善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七课日期表示法。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7-й урок, дата.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57页。 Какие поезда идут д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Д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45-й и 74-й. А когда? 45-й 8:30, 74-й 23:15. А 45-й когда прибывает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40. Спасибо. А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он идет д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9:10.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时间表示法。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从广义上讲也属时间表示法。请大家看教科书的61页。日期用俄语说是 Data。 说到日期就会有年月日以及星期的表示法。我们先来看一看星期的说法。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用俄语表示就是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торник, среда, четверг, пятница, суббота, воскресенье. 以上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表示法。我们再来听一遍。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торник, среда, четверг, пятница, суббота, воскресенье. 询问今天是星期几，用俄语说就是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День 在这里表示星期几。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在星期几，俄语中要用前置词 в 加上第四格来表示。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如何表示在星期几。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о вторник, в среду, в четверг, в пятницу, в субботу.Воскресенье. 我们再来听一遍。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во вторник, в среду, в четверг, в пятницу, в субботу, воскресенье. 几号在俄语中用число表示，例如今天几号，用俄语是这样问的。 Какое сегодня число?Какое сегодня число? 几号在俄语中用序数词中性表示，例如 Сегодня первое число. Сегодня первое число. 今天是一号。在口语中число通常会省略，可以说 Сегодня первое. Сегодня первое. 表示几月几号时月份要用第二格，例如 Сегодня 1 января. Сегодня 1 января. 今天是1月1号。俄语中12个月的说法依次是 январь, февраль, март, апрель, май, июнь, июль, август, сентябрь, октябрь, ноябрь, декабрь. 在某个月要用前置词 в 加上第六个表示。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在十二个月用俄语是怎么说的。 В январе, феврале, в марте, в апреле, в мае, в июне, в июле, в августе, в сентябре, в октябре, в ноябре, в декабре. 下面我来说几个日期，请大家翻译成俄语。Ольга 也会给出他的答案，供大家参考。八月五号 5 августа 5 августа 五月二十号 20 мая 20 мая 十二月三十一号 31 декабря 31 декабря 好，下面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句子连起来听一下。 Какое сегодня число? Сегодня 5 августа. А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Сегодня вторник. 当我们要表示在某月某日时，要用第二个。比如在九月一日，用俄语说是 1 сентября. 1 сентября. 在八月五日 5 августа 5 августа 俄语中表示年份不可以像汉语那样把数字一一的读出来，而是用序数词读出来。例如1997年用俄语读出来是这样的 1997 год 1997год. 在某一年和在某一个月一样，要用前置词 в 加上第六个表示。例如，在1997年就是 в 1997 году. В 1997 году. 如果表示在某一年某月某日，那么年月日全部要用第二格。例如。今天是八月五日，那么在1997年八月五日，俄语说就是 5 августа 1997 года。 我们再听一遍 5 августа 1997 года。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精确的日期。只说在上个月 в прошлом месяце в прошлом месяце 在下个月 в следующем месяце в следующем месяце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知道去年怎么说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在明年 в следующем годув следующем году. 与年月日不同的是星期 неделя. 在某个星期也用第六格表示，只是要用另外一个前置词 на. 比如在这个星期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在上个星期 на прошлой неделе. на прошлой неделе. 那么在下个星期呢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请大家注意时间和日期表示法由于涉及到数词的用法因此比较复杂请大家在课后熟悉一下数词的用法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